攻读《腓立伯书》第一章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禄和蒂马德，致书给腓立伯的众位在基督耶稣内的圣徒，监督及执事。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我一想起你们，就感谢我的天主。我每次祈祷，总怀着喜悦为你们众位祈祷，因为你们从最初的一天直到现在，就协助了宣传福音的工作。我深信，在你们内开始这美好工作的那位，必予以完成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我这样想念你们众人是理当的，因为我在心内常怀念你们。不论我戴锁链或辩护或确证福音时，你们常参与了我受的恩宠。天主为我作证，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情怀爱你们众人。我所祈求的是，愿你们的爱德日渐增长，满我真知识和各种实践，使你们能辨别卓绝之事，为叫你们知道基督的日子常是洁净无瑕的，赖耶稣基督满结义德的果实，被光荣赞美天主。弟兄们，我愿意告诉你们，我的环境对于福音的进展反而更有了益处，以致御营全军和其余众人都明明知道，我戴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。并且大多数的弟兄因见我戴锁链就依靠主，更敢讲论天主的道理，一点儿也不害怕。有些人宣讲基督固然是出于嫉妒和竞争，有些人却是出于善意。这些出于爱的人知道我是被立为护卫福音的，那些出于私见宣传基督的人目的不纯正，想要给我的锁链更增添烦恼。那有什么妨碍呢？无论如何，或是假意或是诚心，终究是宣传了基督。为此，如今我喜欢，将来我仍然要喜欢，因为我知道，来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圣神的辅助，这事必有利于我的得救。按照我所热切期待希望的，我在任何事上必不会蒙羞，所以现在和从前一样，我反而放心大胆，我或生或死，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颂扬。因为在我看来，生活原是基督，死亡乃是利益。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内，我还能获得工作的效果，我现在选择哪一样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正夹在两者之间，我渴望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，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。但存留在肉身内对你们却十分重要，我确信不已。我知道我必要存留，且必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，为使你们在信德上得到进展， 和喜乐，并使你们因着我再来到你们中，同我在基督耶稣内更加欢悦。你们生活度日，只应合乎基督的福音，好叫我或来看望你们，或不在时，听到关于你们的事，而知道你们仍保持同一的精神，一心一意为福音的信仰共同奋斗，一点儿也不为敌人所吓住。这样，证明了他们必将丧亡，你们必将得救，因为这是出于天主。因为为了基督的缘故赐给你们的恩赐，不但是为相信他，而且也是为他受苦，就是要遭受你们曾在我身上所见的，即如今由我所听到的同样的决斗。